让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人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